我带娃游世界，我骑着哥斯拉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星期六晚咁啊，又翻嚟还债啦，就咁咧就啊，今晚直播啦，就北上频道咁啊，有阿迪，有阿静喺度啦，同埋我杰斯仔啦。咁就今晚咧就诶，我哋会有封烟系咪啊？ 系 就电话系28927899。咁咧就另外仲讲讲咧就系咧我哋诶、另外一个节目嘅节目主持人啦，阿何顾兴啦，就出咗本书。 系 啦，咁咧我咧就早几日见到佢啦，咁咧就屈咗佢咧就送， 慷慨 就系啦，就呕三本书出嚟，咁咧就有埋佢亲笔签名嘅。 嗯， 咁我哋点送出去话？ 你话事啦， 我话事，我谂咯。咁啊，我谂简单少少咯，就封烟啦，今晚啦，头三位啦，就我哋就送本书俾佢啦。咁啊，唔知有冇三个封烟？ 之前讲紧就系话惊呢个封烟咧，啲人知道有书送 hold 住先，过咗嗰三个先， 唔紧要啦，慢慢送咯。今次送唔出三本，我下次再送咯。系啊，咁啊，就 系咪有啊？ 系有封烟嚟，哇！点寄俾你啊，大佬？温哥华力 啊嘛， 咁啊寄温哥华俾你啊，力哥系嘛？喂喂， 系杰斯哥， 喂点样啊？ 阿静， 系你好， 系你好你好，你温哥华打嚟啊？ 系啊，而家七点几，仲早过我翻工啊。 咁点解你唔瞓觉嘅？ 七点几朝头早啊，你 啊，你特登起身打嚟？ 系啊。 哦，咁你系去咗温哥华好耐噶啦，你都系香港人嚟噶嘛？ 系香港人，嚟咗温哥华好耐啦，我谂过廿年啦， 过廿年冇翻过嚟啊， 系啊，嗯， 冇翻过嚟， 有翻过嚟， 咁啊，你有咩想讲啊？ 啊，有两样嘢想讲，仲有个问题想问下你哋嘅， 系 啊，咁首先就话真系要多谢你哋啊，因为我好中意你呢个节目咯， 系 咁啊， 多谢 郁敏啊，萧生，佢哋两个都系我好中意嘅节目，咁但系佢哋就。一个礼拜有两次听，咁 whereas 你哋就一个礼拜得一次，咁就比较吊人啦。 系，冇办法啦，我唔系郁敏，又唔系萧山啊嘛，大佬，我冇咁多料，即系一个礼拜做两日噶，我呃饭食。 咁同埋你唔想去刮料嘅话，咁一个礼拜之后你又讲翻唔到嚟讲俾我哋听噶嘛？ 系啊，你都知道，即系做一日嘅节目咧，就要上去四五日咧。即系吸收嗰啲日月精华噶嘛， 咁你好犀利 啊！如果唔系咧，就你脱咗节咧，就冇嘢好噏噶啦， 百毒不侵咯， 吓， 系咯，同埋即系啊，其实你呢个节目我系一开始喺 My Radio 嗰阵，我已经有跟住听噶啦， 嗯， 咁啊，最初就都系觉得你哋讲得比较多啊，风月嘅嘢啦，啊，风月就唔系阿刁敏牛哥讲嗰啲风月啦， 嗯， 咁但系就。自从系旧年啊、玩具屋，即系有个 Mattel 做玩具屋嘅商嗰个人啊，佢、死咗之后啦， 嗯，我知 有嗰一次， 旧年八月嘅时候， 特别系有个吓、啊，特别系由嗰次之后开始咧，我就觉得你个节目真系讲得好好咯，因为唔系净系讲咗国内风月嘅情况，系讲咗好多真系喺国情系，特别系好似我呢啲喺海外，但系。一样系关心香港，一样系关心大陆嘅人，里边发生，即系大陆里边发生紧咩事？呢啲系我哋冇办法知道。即系你睇报，你点样睇报纸？你同身边嘅人点样去倾啊、讲啊，都系冇办法知道嘅咯。 嗯， 咁所以呢个要好多谢你咯。 嗯，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唔系，其实最初嗰阵时构思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即系同台长构思个节目嘅，其实个大约嗰个原意都系咁样。即系我唔敢讲话，即系每样嘢都系啱嘅，我成日都系讲嘅嘢就系咧，我只系从我自己嗰个对中国嗰个体会，从呢个做一个出发点，即系我都可能有睇错嘅，不过但系即系只系系啦，即系因为同一件事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唔同嘅睇法，咁但系即系我只系话啊喺个节目里边咧讲翻啦，我对一啲事情啊，即系喺大陆发生嘅事情嘅我自己嘅一啲感受咯，即系但系嗰啲未必一定系即系一定系我啱晒嘅， 吓 吓吓，系只系你睇到嘅事，系呢、這个明白。系、啊、譬如我就系讲紧你睇到呢啲，其实系好多人啊、我觉得唔止净系喺海外嘅，甚至即系譬如喺香港有啲系少上大陸嘅、 嗯， 有啲唔系好似你咁，即系你做厂你见啲人多咁、 嗯， 你会做见到好多嘢咯，系、嗯、我哋好多其他人冇办法睇到噶咯。 嗯，明白、啊、明白，咁就你有冇翻过？而家你都好耐冇翻过大陸噶咯。 啊，大陸一嚟好耐冇翻啦吓，二嚟。俾我有得翻，我唔知敢唔敢翻咯。一阵 点解唔敢翻？ 喺网上面乱咁讲嘢，一阵俾人翻咗去融咗，唔知点算。 哦， 唔使惊，呢个唔使惊。 而家好开放嘅，好开放嘅吓、啊，即系我都希望你有机会即系翻去见识下咯。即系吓呢个都系一个几有趣嘅一个经历啦吓。 嗯， 系咯。咁啊，仲有冇嘢要讲？ 啊，仲有一样同埋有一个问题， 系 另外一样就系、是，即系其实系回复翻之前早几集啊，有个网友讲你嘅笑声啦， 系 我哋又系好 好难听， 其实我就好中意你哋嘅笑声嘅， 系 吓 吓， 咁 多谢你 啊， 我哋而家尽量唔笑嘅， 我人都辛苦啊， 系 啊，中意嘅同时，我又觉得其实啊，嗰次讲话你哋笑得好。嗯藐視好鄙視嘅，嗰、位網民其實我覺得佢唔係唔明我哋嘅心態咯。即係我聽到你嘅笑聲嘅時候，笑得係開心，但其實我知道係我自己覺得啦。我聽完你哋嘅節目，我都會有同你哋同樣喺你哋笑嗰啲位啊，有同樣嘅笑聲。但係其實我笑嘅時候，我係一路笑一路個心係好悲哀嘅咯。 係咯，係一種苦笑啊。係 啦， 唔係，但係要同嗰、 絕對係苦笑咧，即係有頭髮邊個想做辣痢咧？ 嚇、嗯，唔係要同嗰個網民講翻聲公道嘅，佢冇話我哋嗰啲笑聲好鄙視， 係啊，台長 係啊，鬱敏講嘅， 硬砌落去， 係啊，鬱敏砌我哋啫，唔關個作文字，係嗰個網民一路都講唔到究竟我哋啲笑聲係點嘅嚇，而家都係一個謎嚟嘅，其實係嚇，咁就 希望你哋繼續笑， 好， 好， 咁 我哋都會笑嘅，唔笑做乜啊？係咪？ 咁就仲有冇嘢講？ 好快嘅問題， 係。 想问一下你哋，即系从你哋所知啦，听众嘅 demographic 系大约系点嘅咧？即系我其实我当然知道，即系买 radio 啊，节目啊，好多有全世界周围网民都有啦。咁、但系我特别系有兴趣系即系知道香港几多人啦，国内里边系边度多人听，同埋听嘅人多数系咩人咧？系真系喺香港。系上咗大陸嘅香港人聽多啊，定系真系系大陸人？ 我估計啦嚇，我唔敢講嘅係我啱曬啦，但我諗因為我哋個節目係以廣東話為主啦，咁所以其實呢個首要就一定係喺珠三角啦，喺廣東省啦。咁呢、這個呢、這個其實譬如好似我个节目咁啦，同埋嗱，其实你有听郁敏嘅节目，我都觉得好犀利，即系阿郁敏真系我偶像嘅，超级偶像添。即系如果你有听礼拜一嘅节目，你谂下，佢嗰啲封烟咧就有新疆嗰度有人打电话嚟，有北京嗰啲人打电话，有、 啊、 你自己听翻啦、 啊。 星期一嘅我记得好似系啱对上星期一，有佢再做咗三节嘅封烟，有新疆嘅香港朋友打电话嚟。咁咧就有呢個北京咧，有人講國語嘅嗰、那個係嘅嗰個張小姐啦， 張小姐 咁佢嗰個節目就經常有呢個大陸嘅人啦，咩肇慶又有乜嘢都有。咁所以其實係分布好廣，同埋就係話即係我哋以前做嘅時候，我哋都有諗過啊，究竟有幾多人喺大陸，有幾多人聽咧？咁發覺其實而家都係多嘅。譬如話我而家呢個節目就係、是我收到好多 email 咧，其實好主要都係喺廣東省嘅、即係廣州同珠海咧，就又係好。多嘅，咁我谂系各同埋咧就各有用唔同嘅方法去听啦，即系因为大家我谂喺大陆就会好清楚就系咧喺大陆你听直播咧系有困难嘅，包括我自己咧我都听唔到直播嘅，咁但系总有人系听到嘅，咁即系因为你引证到就系如果我谂如果有咁多人系打电话去啊郁敏嘅节目嗰度咧，咁我谂应该有部分都系可以听到直播，咁但系就算听唔到直播咧，佢哋就会 download 啦，咁同埋咧，如果喺北方 download 咧，嗱，因為我以前住喺上海嘅時候咧，我就都係經翻香港啲朋友咧，就 email 個 file 俾我，因為我喺上海咧，亦都係唔係太穩定嘅。 咁即係而家嘅目前嗰個情況喺香港就聽MyRay 個網台咧，就我諗係暫時，即係譬如你上去個網台係冇問題嘅，聽咧就聽直播會有少許有問題啦。download 咧就大部分，譬如廣東省嘅地方應該問題都不大，不過只係會慢啲咁樣咯。咁係比如果你問我嘅，我會覺得係比我預期中係多嘅，即係因為。我諗個最主要原因係因為譬如話，就算係香港而家嗰個大氣電波嘅節目，其實都如果你有聽開，你都知道悶到發瘟㗎啦， 係 咯，嚇咁所以呢度就會比較過癮啲咯，嚇 嚇咁你覺得係主要都係北上咗嘅香港人， 你講你係咪特別講我呢個節目先？ 多定係 係喂 阿力哥， 咦 喂 cut 咗先。哦、 OK， 唔知点解啦。 其实我又回应翻啦，佢讲，其实俾我感觉，我当然我又冇数据喺手啦，但系我又睇翻个你俾我睇翻嗰啲电邮啦，咁同埋我又觉得有两批人咯，即系再睇埋啲讨论区啊之类就是，一批就系可能系喺香港听众就比较少上大陆嘅，就会都会多听呢度。另外一批就真系睇大陸做嘢嘅又有啦，本土喺大陸土生土長嘅又亦都有咯，都係呢三類會比較多啲咯。 係啊，因為其實嗰陣時我一原先開始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我諗我同阿台長都係願意，其實係冇諗住有大陸人聽㗎，真係㗎，即係諗住我哋係做一個節目咧，就係講下啲即係北上嘅經歷。咁其實主要針對嘅嗰、那個即係個 target client 其實係香港人啦， 香港人。 咁但係而家漸漸就，所以我上次都話就係、是。即系而家系比较难搞啲啦，因为吓而家系发觉系两边都会有人听嘅，咁所以就变咗就会有时有啲嘢就会有唔同嘅观点咯， 系咯， 咁但系呢个系好嘅，即系我好开心系有即系有大陆人会听呢个节目咯， 冇错， 系啦，咁就我哋讲翻其他啲嘢先啦，就今个礼拜就有啲咩可以讲下咧，即系其实我就寻日听完阿萧山嗰个节目啦，咁就我唔知道你有冇听啊，就即系佢主要就系讲阿萧山就即系有啲 大陆点解唔出手， 有啲好迷惑，点解大陆唔出手？即系而家呢个时势，即系大陆政府究竟做咗啲乜嘢？咁佢即系我其实我好想回应一下，即系佢嗰个睇法啦。即系我就觉得系咁样啊，即系咧你喺而家呢个时候咧，你唔可以讲话大陆系冇出手啊。即系其实大陆喺几方面咧，即系譬如话喺个内部消费啊，其实佢哋好清楚，而家嗰个内需市场系好紧要。咁然之后譬如话喺个内需里边咧，房地产系占咗一个好主要嘅一个环节吓，因为可能系占嗰个全年个 GDP， 即系起码有两三成嘅，我估计。咁你话佢有冇做嘢咧？当然有做嘢啦，但系问题就系话，我想即系答翻阿萧生就话，即系一时间咧，即系个大陆政府推出嚟嗰啲政策咧，其实系同嗰个实际个情况咧，唔系话咁即系帮，即系嗰个帮助有好大。即系我举一个例就系话，你譬如话喺十月廿二号出台嘅，即系所有嗰啲对救市啊、救楼市嗰啲政策，即系免晒啲入息免晒啲印花税啊，即系按揭啊，由即系由七成变咗八成啊，之余之类，同埋减咗好多税项呢啲嘢咧。你喺而家喺我话俾你听，最近咧喺大陆嗰个情况系点样咧？就系好多人咧就第一，首先都系一样嘢，就系俾个股市绑死咗。 系 第二就系咧，佢哋嗰条气好唔锯。好多人嗰个反应就系，只要你而家救市系救市民啦，因为救地产商，因为救市政府先。咁佢哋即系佢哋最后结论就系，你都系救市政府同埋救地产商多过系救市民。你而家就叫我买楼吓，到我哋想买楼嗰阵时咧，就宏观调控加好多呢样，加嗰多好多好多嗰样之好多其他加嘢。咁所以咧，而家即系就算啲政策出咗嚟咧，讲真嗰、那个楼市。都唔係話突然間好見效嘅，即係好多人仍然係覺得喂大佬，即係你話按譬如話我舉一個例就係話，譬如按八成呢樣嘢咧，其實我話俾你聽，喺大陸咧買樓咧就好少人啊，係真係會好似我哋咁樣按足嘅，咁咧就即係。 譬如话喺广州啦，喺广州嘅人咧，你通常如果你一个小家庭买楼咧，佢通常而家咧只系会，佢就会通常佢手头上可能有五六十万，咁佢先会开始去谂买一层八九十万嘅楼嘅。 系啊， 系啊，咁啊，即系除咗攞十万蚊出嚟做装修之外咧，剩翻嗰啲钱佢就系做个首期，佢唔会按到尽，系个问题就系因为咧，佢唔系话好似香港人或者好似美国人咁样，即系有先使未来钱到，即系去到尽嘅，同埋咧就系佢要求个稳阵啊，因为咧两公婆夹埋个入息系都系掹掹紧，咁你而家仲有个即系百物腾贵，佢要考虑嘅问题好多，咁你变咗，譬如话有啲咩八成按揭呢啲按到尽嘅，系咪真系会即刻收效咧？同埋你减印花税，讲真啦，一层楼减几百蚊啫嘛，你都唔自在系嗰啲咁嘅嘢啦。咁、所以问题就系嗰啲政策推咗出嚟，究竟有几大嘅成效咧？呢个先系问题咯。 OK， 系啊，咁我哋有个烽烟，我哋听埋先，继续 听咁多烽烟，可能发觉要检讨下，原来啲听众群系咩？ 系啊，呢个叫 Alex 啊，委内瑞拉真系。委内瑞拉嘅 Alex， 你好，喂，你好，你好，喂，哇，你仲远过头先嗰位喎， 系啊，因为可能即系南美洲嗰啲电话信号啲服务比较差少少啦， 系， 咁我就好中意听你哋个节目， 多谢， 打电话嚟恭喜下你个节目， 你都系香港人系咪啊？ 唔系，我系广州人嚟， 你系广州人，哦 ，OK，去咗委内瑞拉几年啊？ 都十年啦有。 哦 ，OK，好。咁啊， 我就即系比较少翻去中国嘅，但系南美洲就行得比较多啲，即系秘鲁啊、阿根廷啊、哥伦比亚咁样。 喂，你而家嗰度好好景噶、 系啊，因为而家南美洲嘅中国人多咗好多咯、特别即系你话厄瓜多尔唔使签证啊嘛，中国护照咁就即系。哦，而家差唔多有七八千人喺嗰度，即系等住偷渡啦。 你本身系做咩噶？本身即系而家喺委内瑞拉。 我系做电子呢一行嘅， 系、做trading 嘅嘢、都系。 就即系冇，我就即系话好中意你个节目，咁即系希望咧，即系话你嘅节目即系可唔可以即系，因为而家珠三角嗰啲厂咧好多即系嗰个。即係叫做嗰個 骨牌效應咁樣， 係咪好咧？ 係 係啊係啊，咁即係話，如果你可唔可以即係做一啲比較有資訊性啊？即係話即係一集一集咁，有啲追蹤啊，有啲即係話關於嗰啲廠，即係佢哋究竟個發展係點啊 ？OK， 會即係話由於啲政策嘅問題會出現啲乜嘢咁？即係如果有啲比較即係話。一集讲啲好似清朝的皇帝咁，即系一集一集讲咧，咁就 过瘾好多系嘛？ 可能即系更加有，即系话有吸引力咁啦。 OK， 多谢。 OK， 好啊。咁啊，你 基本上冇咩想讲啦。最后一句就系。呢、這个曼联就赢唔到啦， 咁唔系你唔好提呢啲伤心事得唔得？ 你真大胆啊你！ 唉，我哋都特登唔提噶啦，而家都真系。 喂，佢又 sorry 又急咗事。本来想问下佢而家委内瑞拉嗱，委内瑞拉咧，我做我做即系、就是、我间公司其实做南美市场，我都做多嘢去委内瑞拉。咁委内瑞拉其实应该就都几好噶，几好环境噶而家。不过就 有冇影响咧？ 系啊，其实就想问下佢而家即系金融海啸开始烧到去边啊嘛，即系南美而家开始都开始危啦。 其实开始嚟 嘅，系啊，开始嚟啦，开始烧到嗰个 巴西、阿根廷 出完事，跟住到巴西咁，其实都大镬嘅嗰边开始。 系啊，系啊。咁、我就诶讲翻头先嗰个问题啦，即系我就觉得就系话，即系整体上嚟讲咧，寻日其实长毛讲咗个 point 就系、是，佢个长毛讲嘅系其中一个 point， 就系话好多好多即系你即系点讲咧？你会知道就系即系譬如话唔大陆嘅问题，即系每个各省各市嘅嗰個問題嘅複雜性都係唔同嘅，即係同埋係真係會係好複雜，即係你變咗有啲新嘅政策推出嚟咧，你即時唔會話咁快可以見到效，即係譬如話頭先我講嘅舊市嗰、那個啦，或者就係、是、即係譬如再講多少少就係個土地流轉嗰、那個啦，譬如土地流轉呢、這個，我話俾你聽，即係個阻力係好大嘅， 係 因為你而家咧，我話俾你呢個政策咧，究竟可以喺幾快先可以見到個成效咧？我真係存疑，因為咧就係、是最主要就系话咧，好多城市嗰个管理啊，即系都系最担心一个问题，就话喂会唔会即系真系会好大量嘅人 好大量鄉村嘅人係會湧入城市，呢個係必然係即刻見到。譬如話，你舉個例咧，就係、是、流轉流個土地流轉咧，嗰、那個其中有一個 part 咧，又叫做宅基地換房嘅。咁、咧就係而家咧，就譬如話喺天津喺北方嗰啲地方咧，就有路有推出緊，就係話佢就係用呢個咧本身咧，就係、是、你用，譬如你係農民嘅，你有一笪地咧係有起咗等樓，佢唔係耕田嘅嚇，即係唔係話農地啊。而家咧你係可以攞嗰塊地出嚟同呢個市政府咧換一個商品房。咁咧，但係個問題就係乜嘢？個問題就係咧，佢要考慮嘅嘢好多，因為咧嗱，佢本身咧有好多呢啲農民咧，佢喺其實而家佢本身喺呢啲農村嘅地咧，佢嗰啲叫宅基地嗰啲咧，佢係一啲已經轉咗用途嘅，佢係譬如話呢啲咧，佢本身唔係農民嚟㗎，佢係做緊一啲小加工廠嗰啲嘅，咁佢咧就要，如果你要佢換一個商品房，佢係有興趣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咧，首先佢要考慮好多嘢就係、是，喂，佢可能咧佢係諗住換一個90平方米嘅商品房，但政府未必俾到佢，可能俾到一个70、60嘅咁、那个地方细咗咯。同埋就係佢同埋呢佢要考虑就係嗰个就业问题。佢、入咗去城市究竟佢有咩可以做先。咁呢个又一个问题啦。同埋最后一个呢就係嗰个户籍。唔係个个而家唔係各个地方呢都係可以你放弃咗个农地。轉咗入去城鎮咧，你可以攞到一個城鎮嘅户籍。呢樣嘢係農民最關心嘅，就係話，即係唔係除咗錢啊？因為我就算攞咗你個商品房，你個户籍轉唔到啊。喂，嗰個身份，即係好多香港人唔明嘅，嗰個身份係保係有好多嗰啲社會保障咧，係隨住你嗰個户係隨住你嘅户籍而得到嘅。即係譬如話啲教育、醫療嘅嘢咧，鄉村嘅户籍係攞唔到嘅。 嗯， 系啊，咁所以系咯，所以呢个 简单一个比喻，你就系谂一谂，香港嘅细路仔要喺深圳读书，要俾几多钱学费、你本身深圳嘅户籍有嘅，你俾几多钱学费？ 系啊，咁所以 已经知道个分别。 系啦、啊，所以就系话，即系有好多呢啲措施，即系而家出台措施，系唔系话可以即刻见到效咯？ 嗱，即系补充翻少少啦，即系当即系礼拜三嗰日啦，萧生讲嗰、那个嗰样嘢啦，基本上即系。是一个好理论化嘅嘢嚟嘅，但实际上、即正如所讲嘅系，第一样嘢就系个户籍嘅问题，会有好多既得者、利益者嘅利益会影响到，呢个系最大嘅问题，亦都系最大嘅阻力嚟嘅，会影响到地方嘅利益。第二样嘢就系、是，究竟正如嗰日萧生所讲，工人会走去头先杰斯所讲嘅，就系、是、城市方面啦、当然，究竟城市嗰个管理制度会系点咧？会出现令到城市好大压力啦。而第二样嘢就系、是，虽然可以令到城市本身嘅工人个工资下降，但系问题系呢班农民走出去嘅时候，够唔够技术可以 承托 到个竞争力喺度咧？呢、个亦都系另外一个问题。第三样嘢就系话咩咧？政府即係所謂去用地去換翻樓房一樣啦，政府有冇咁大嘅資源甚至錢去做到依樣嘢咧？依個係其實好大問題。 係啊，係啊。 雖然可以咁講，每一次都係大陸喺呢啲咁叫惡劣嘅環境啦，做一個措施係可以話翻天覆地嘅改變，但問題係一定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去做咯、 因為嗰個內需就係真係即係你講得好，即係同埋就係話即係嗰、那個。大陸嗰個實際情況咧，我成日都話就係話，如果個內需係咁容易搞咧，內需市場係咁容易搞，即係譬如話，我諗好多香港人啊，做零售生意咧，如果你有經驗上過去大陸就知道咧，即係無論各行各業咧，你要喺大陸嘅無論即係邊一個城市都好咧、你要做即係喺大陸可以落到腳咧，真係唔容易，因為有好多嘢係真係講唔出嘅，係要你實際咧，真係要睇。 你會好多碰釘嘅情況 啦，即係譬如話，仲有即係你以為大陸啊，而家真係好多錢啊，係啊，全世界我諗最多 cash flow 係佢添嚇，即係如果你講個儲備，但係喂佢嗰嚿錢，要而家要點樣去運用咧？唔係就咁放出嚟咁簡單，因為你仲有咧，就係話你各地嘅政府嗰啲即係以前嗰啲貪污啦，仲有你金融海嘯，喂就要埋單計一計，究竟即係各省各市各個嗰啲各 型 機 構 所有輸咗幾多錢啦， 帳底嗰個係 啦， 帳 面帳底嗰兩條數啦，係因為有分兩條數，咁你變咗好多嘢咧，即係唔係真係唔係一時間可以行得到啦。咁你譬如話你話通常嘅啦，呢个 GDP 你通常都系 包括个消费啦，个内部消费啦，仲有个投资啦，同埋咧就系嗰个外贸咯。譬如你外贸而家都有做咗啲措施，就系退税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唔系同你讲紧退税，即系退税。其实退税嗰个只系矫枉过正，就系话因为早期即系早一排嘅时候，因为 25% 系啊，唔系啊，同埋因为就系你嗰个大方向，你系想即系唔想搞咁多出，唔系唔想搞咁多出口嘛？因为个出口可能长远嚟讲拖累你嗰个 currency 嘅问题啊。之如即係會對個 currency 產生壓力，所以你打壓嗰個外貿，你而家去減翻啲退税，其實只係矯枉過正啫嘛。喂，你對一般嘅中小企嗰啲，即係其實而家作用唔大。而家問題就係話真係嚟緊就見唔到單，同埋就係話你話即係借錢啦。咁你最近 OK， 咁最近呢個禮拜就即係譬如喺廣東省呢邊啦，就其實都除咗東莞市政府有做啦，即係嗰10億元嗰個方案啦，同埋你而家香港都開始做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呢啲嘢究竟有幾多成效？我真係存疑咯。 10億元有幾多？ 唔係佢嗰個10億元，我上次都講過，就係佢唔係借俾你啊。係 咯， 嗰個係攞嚟做擔保啊，同埋幫你交，幫多你俾下息咁解嘅咋嚇。咁你變咗就即係而家見到嘅情況就係話，唔淨止長三角，唔淨止珠三角，長三角嗰邊都執得好犀利嘅，即係啲廠啦，同埋長三角嗰邊咧就仲有就係、是、更加就係呢、這個房地產嘅公司咧，好、多都走佬啊， 聽唔掂數， 係啊，全部好多啊，而家都，因為嗰邊即係聽講都有成差，如果又係籠統啲股咧，都有1-2千萬工人咧。系民工咧，系失業嘅，咁同埋嗰邊啲數仲勁大過呢邊嘅，即係喐下一間廠執咧，可能咧走條數係走成10億啊、20億咁樣就，好誇張。唔係，因為嗰邊可能係有，因為係新興有好多搞房地產啊，咁、變咗條數係碌到好大咯。 張五常咧早嗰幾日喺信報啦，咁其實佢一向都有寫文章，咁佢講一樣嘢。佢就话胡温即系个问题系唔系保八保九嘅问题，而系到出年嘅时候有冇增长嘅问题。 系啊，呢、 其实佢系睇得好淡。 系啊，因为你第三季出嚟，其实所有数据都好惊人，好惊啊， 好惊啊！ 你睇到你睇到整体嘅楼市啊，即系唔系讲市与市之间啦、整体中国嘅楼市啊，喺第三季系跌咗33%， 系啊， 系好恐怖啊！ 即系虽然用翻少少时间啦，都要讲一讲，即系虽然系大陆今次即系成个经济宏观调控嚟讲，首先督爆咗股市，督爆咗楼市，再督爆股市，咁唔系真系话一个 bubble 去爆嘢，佢自己政府压落去爆嘅，系、一件好事，因为睇到即系过去日本，再今次嘅美国可以参考到，但系个问题系好啦，去到呢啲位嘅时候，佢应该去点样去做，令翻佢成个经济复苏咧系难嘅。原因系根本出边成个世界都已经乱晒 啦，已经系 啦，系冇咗嘅时候，咁变相佢系一个好靠外贸，开头好靠外贸去生存嘅国家嘅时候咧，已经系有问题嘅。咁而家虽然佢推出呢个所谓嘅土改，即系第二次土改政策，问题系要一段好长嘅时间先至可以去睇到咯。 系啊， 系 咯。同埋我总结一下啦，呢次完，即系我就系话。我自己見到嗰個問題就係、最主要其實而家喺內地嘅人咧，喺而家呢個時間咧，如果你講內部消費咧，都係講嚟講去就係個信心問題， 冇錯。 同埋就係嗰個股市，即係我係覺得阿爺做嘅嘢咧，就幾拗頭，就係話佢走去救個樓市。就唔救个股市，其实如果佢有办法救个股市咧，我相信嗰个内部消费咧会 boost 得会好多嘅。咁最后一句咧就系、咧，即系呢次完最后一句就系、但系点讲都好，喺今时今日而家风雨飘摇嘅日子咧，我哋中国同香港已经算系最好嘅，因为我哋仲有机会喺度讲咧一个内需市场，即系有好多地方连个内需市有咩内需市场好讲嘅，即系中国其实已经系算好运，就系话我哋仲有一样嘢可以做，就系我哋有一个 potential 嘅内需市场， 有钱喺手啦， 系啊， 欧洲 香港都算系幸运噶，起码即系喺云云嘅东南亚国家里边，你真系个背脊有一个阿爷喺度，咁俾你可以仲有啲嘢可以谂下咯。咁啊，第一节完啦，咁我哋就第二节翻嚟再继续 倾。好 ，OK， 好。 蚊一次，唔系啊嘛，我有冇听错啊？ 你冇听错，变靓啲嘅纤体保养疗程，只系需要500蚊一个月，只系做足20次疗程啦，咁着数，我哋仲唔快啲去报名？ 哇、好啊好啊，我哋叫埋 Ellie 一齐去咯。报名热线8101-1183。 笑中把声啊！ 由10月18号起逢星期六日下午准时3点半来到西九龙中心 HKReporter.com 人气在线节目主持潘少聪会在现场讲鬼故给你听，31号万圣节正日还有加料吓死人元素，恐怖气氛即时升级。万圣十月西九龙中心仲有一连串吓破胆活动，你仲唔快啲嚟西九龙中心一齐吓餐饱？详情请致电8207-7807查询。 曾经有一个字好听嘅节目俾我听过，如果系都要喺呢个节目上面加个名。 等咗十年，我就因为国家机器忘记咗。 点会呢？就算一张厕纸、一条底裤，都有佢本身嘅用处噶嘛？ 呢个比喻真系一流。 你爱呀、啊？悟空。你爱就要讲啦，做咩唔出声啫？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 争咩？两样沟埋变做濑尿牛丸啦，笨！ 喺五光十色嘅电影世界里面 ，Hong Kong Reporter 有大把戏。萧定一、宇桥、Albert、纪涛，星期五晚11点至1点，大把戏。My Radio 十月节目新编排，风骚快活人进驻二台新时段，逢星期二晚上11点半开始，梁继章、李丽瑞继续同你风骚到一点。 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半，流行普选，林宇阳继续发放音乐势力。 玄学123天翼师傅加盟人气在线，逢星期二人气在线节目解开命运玄机。 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全新节目登场，三个绝顶的男人，人到绝顶品味高，绝对是一个无厘正经的节目。一线阵容，一线全新编排，香港人网 HKReporter.com 为你想发声。 一个曾经在大气电波播放超过10年的灵异节目，我相信带给你有无数惊吓的恐怖回忆。 咁当其时，再爬翻身时，其实好痛。咁跟住再望一望自己膝头，其实已经流晒血，系好痛嘅。但我见到佢仍然欠一路爬，一路咁样行过嚟，我好惊。 嗰间酒店嚟讲咧 ，around 系10年度啦。 咁我好清楚呢度睇到咧，个头骨嘅左边后边咧系有一个波鞋嘅脚印喺度嘅。 咁咧就话说咧，就因为我哋当晚咧有班到有个同保安同事咧就巡楼。 咁到时到后咧，佢啊夜晚2点钟到啦，至到4点咧，咁佢系。会即系有个影咧，系会直情喺个 lift 入边。 下个星期，只要你打电话嚟28927889恐怖在线，话俾我知有边个恐怖回忆系你最深刻印象、最令人听到毛骨悚然嘅。最后一部日本测鬼机就系你嘅临终物。潘少聪，恐怖在线，星期一至五晚10点半。 第二次翻嚟咯，系啊，咁啊又有一个封烟系咪啊？ 嗯， 阿蔡生， 蔡先生 喺澳洲 嘅刘可生， 系啦， 系 你 好， 你好，蔡生， 系咁多位主持好， 系、 好，系我都想打电话嚟咧，就系讲下喺呢个金融海啸嘅风暴底下啦，系关于一啲国内嘅留学生嚟到呢个嘅澳洲嘅影响啊， 系。 系啦，因为咧，其实你睇翻，如果金融风暴海啸底下咧，因为你而家咧，我而家喺澳洲雪梨啦，咁样，咁样咧，就每年嘅暑假咧，即系大概6月至到呢个嘅8月左右啦，咁样咧就会有好多国内嘅留学生咧。 蔡生本身系香港人， 我本身系香港人嚟嘅。 OK， 系咁啊，有啲国内嘅留学生，我谂佢哋系around 大概11、12岁或者13岁咁样就过嚟。过嚟两个月，咁啊过嚟叫做呢一个嘅游学， 系啊，好兴噶， 系佢好兴嘅。咁咧，如果睇翻嘅话咧，咁样我估啦，我估啦，喺下年咧，喺下年嘅游学团咧，就会即系、就是、会喺因为金融风暴影响底下咧，就会大量减少啊， 系 系啊。 同埋咧，我喺呢度即係都粗化咯，有一段時間啦咁樣咧，咁啊會識到唔同嘅即係譬如嚟自國內嘅留學生啦，或者嚟自呢個台灣嘅留學生啦，咁我自己嚟自香港留學生咧，咁樣咧就會睇到好多一啲國內嘅留學生嘅文化同呢啲台灣嘅文化好唔同，尤其政治上面， 絕對 係啊！大家咧坐埋一齊食飯咧，咁樣就有個共識嘅，就通常都唔講政治嘅。因为咧一讲政治嘅话咧， 会嗌交噶， 系啊， 系啊，我都有多呢啲经验 嘅。我嗌过一次啦，上堂 系，同埋好好笑嗰样嘢就系咧，有阵时咧，即系譬如睇翻今年可能今年六月至我谂四月至六月嗰阵时啦，奥运之前啦咁样，系咪有有一啲关于西藏独立啊，或者一啲嘅游行嘅，系喺即系喺雪梨或者喺澳洲， 其实全世界都会有啲 吓， 系啦，咁咧。当啲朋友一见到嘅时候咧，哇！有冇搞错、啊？ 上头啦，即刻 外人嚟噶， 即系大陆嘅大陆嘅学生， 即系佢哋会咁讲，即系你哋，即系咪中国人嚟噶？即系我自己心谂就觉得，咁佢哋都佢哋争取独立嘅权利噶嘛？即系一讲到呢啲问题嘅时候，即系佢哋觉得，你哋分裂祖国啊！你哋，即系你哋唔啱啊！同埋即系佢哋系啊，即系同埋佢哋即系都会觉得。你哋即係譬如有陣時候我哋會話俾人聽，我哋喺邊度嚟嘅時候，我話俾人聽，我喺香港嚟嘅。然之後跟住你覺得點解你要話俾人聽你喺香港嚟啫？你覺得你喺香港嚟你好威咩？然之後即係喺佢哋嘅眼中，你會覺得即係有啲大香港。 但你點答佢啊？ 即係我會答佢係啊，我喺香港嚟噶，我揸唔同 passport 噶，我揸 BNO 噶，我唔同佢哋噶。 唔係，但係你要佢接受個現實啊嘛，就係、是、咧事實上咧，如果你喺外國所有地方都係，你話一個黃種人，你話俾人聽咧，你從中國嚟咧，同話俾人聽同喺香港嚟咧，係真係有 兩回事， 係兩回事嚟噶嘛，係有明顯分別噶嘛，大佬，人哋點睇你係直情係唔同曬噶嘛嚇。 係啊，因為喺外國人嘅眼中咧，你話俾人聽咧，你喺国内嚟嘅话咧，就系、是、完全唔同嘅，同香港嚟，因为咧我哋香港人俾到人哋嗰种感觉系唔同啲嘅， 系、 叫做系、叫做比较嗰种文化系接近外国人啲咯。 呢啲 唔可以唔可以话叫高一个层次咯。 唔系话特别咩高层次，不过问题咧就系、是、起码人哋会觉得你系会比较睇事实睇事情系会 open 一啲啊， 接受到第二 啦。咁呢个其实唔系关同你自己有关，系同你嘅前人啊，即系你嗰啲以前嗰啲香港嘅我哋嗰啲以前嘅学长啊、前辈啊、师兄啊，佢哋去读书嘅时候，佢留低嘅一个印象，即系俾外国人嘅印象，即系系唔同噶嘛吓。 系啊，吓同埋咧，最大嘅分别就系、是、一啲喺大城市嚟嘅学生，即系譬如北京啊、上海啊嗰啲咧。佢都會有一即係有一樣好似話俾人聽，佢哋會話俾人聽，我喺北京嚟，我喺上海嚟嘅，佢唔會話俾人聽我喺中國嚟嘅。 唔係啲好正常嘅，其實我覺得 係啊， 係。喂，蔡生想問你一個問題，咁你其實你身邊都應該有啲即係台灣學生同大陸學生㗎啦，對，即係近期張明清事件嗰件事咧，點睇啊？有冇講過 啊？ 都系避而不谈。 你有冇听过张明清先？ 大陆海基会咧，张明清咧，咁佢去到台南咧，咁啊俾人打镬金噶，即系嗰件事 有啲肢体冲突 系啦。嗰件事佢 可能你冇睇过系嘛？ 你冇睇过 有冇？ 我自己就冇睇过，但系我略略听过。 OK，一阵讲俾你听。 系，同埋咧有阵时即系譬如喺。国内啦，国内嚟嘅留学生，尤其喺大城市嗰啲咧，屋企即系比较富富有嗰啲啦，同埋俾一啲比较喺湖南或者湖北嗰啲咧，嚟嗰啲咧，就要即系一边读书一边做嘢嗰啲咧，大家嗰个喺政治嗰个立场嗰、那个态度又完全 唔 即系又唔同嘅， 系啊， 即系譬如湖南湖北嗰啲，即系佢哋嚟到即系可能系 比较勤奋啲咯，系啊， 即系佢哋好辛苦咁样嚟到，即系佢会觉得其实最紧要系你搞好个经济先， 即系现实啲啊，嗰啲会比较 系，即系比较现实啲咯，系即系譬如佢哋即系有阵时系即系可能系我接触嗰啲就系觉得佢哋觉得搞奥运啊射神七上去啊，即系我即系佢哋会觉得喂有阵时你搞好个经济先搞呢啲嘢啦， 哦 okay、 即系我自己觉得有阵时我自己觉得系好大喜功啊，即系譬如今年 今年国内已经发生咗好多天灾人祸啊，吓、仲要花咁多精神、花咁多物力啊，咁样去搞一个即系搞一个奥运，或者就系支火箭上去，即系我即系对于我嚟讲，我真系唔知有咩位咯，系。 嗯，明白明白明白。咁啊，喺你嗰个地方咧，最近其实就好多毕咗业嘅海归咧，就开始翻好多留翻，今年应该好多系留翻去上海啊、北京揾嘢做。你知唔知啊？ 系 因为譬如喺澳洲、加拿大、美国嗰啲地方咧，那个经济唔好咧，咁而家就开始呢啲海归就好多留翻去啊。 唔系，即系我自己咧就睇到一个情况就系、是、咧，好多喺度毕业嘅留学生咧都会选择宁愿选择一啲自己唔中意读嘅科，都宁愿可以选择一科可以留喺呢个国家嘅。 系。 系啊，即系等佢可以多啲分去搞到移民嘅。 嗯，明白明白。 系啦，因为好多国内嘅留学生咧，其实系即系可以喺即系可以睇到呢种心态嘅时候，就系佢哋真系未必好想话留喺国内，佢哋唔会话留喺国内冇发展或者留喺国内嗰个人物，佢哋冇，系佢哋觉得可能系即系国内嗰个经济即系嗰个政治环境令到佢哋唔想留喺度。 嗯， 系。 咁啊系啊。咁啊，系啊，但系终归我谂要睇最紧要就系睇个经济啦。 系啊， 系啊，即系如果经济唔再系咁落去嘅，我谂就翻大陆做嘢都未上。 佢哋会翻，我觉得会翻大陆做嘢。 唔系，因为上海最近咧就系、是、即系明显系多咗好多海归留翻， 但 系 佢就 回流翻 攞咗个身份、啊、再翻大陆做嘢。 系 系系咯， 系、因为我今年咧我都有一至两个朋友咧、就系已经喺澳洲佢哋毕咗业喺澳洲嘅大公司入边咧，做咗几年嘢噶啦，然之后跟住咧特登申请调翻去上海， 嗯， 系啊，佢同埋因为我个朋友系姓董嘅添， 咁你唔好话人哋姓董，唔系个姓董都系好似我哋嗰个咁 cute 嘅， 嗰个经典添 啊， 嗰个 吓，咁啊， 咁佢哋就系啊，咁即系咁佢哋咧就系咯。会今年其实我都有两个朋友都话翻去上海做嘢，因为其实佢哋系最紧要系留咗喺度，即系平留留咗喺度几年，最紧要攞咗个身份，做咗即系做咗呢个国家嘅公民，再翻去嘅时候就靠佢哋嘅人脉，或者靠佢哋嘅其他嘅关系咧，就可以喺大陆叫做讲得难听啲，可能叫做搵到着数啊。 OK， 明白。唔系，即系一句讲晒就系，你如果其实做海归唔差噶，即系如果你翻去上海或者北京做嘢咧，那个优越感几好嘅。 身份又 高，系一个身份系高啲噶啦。Alex， 同你讲到呢度为止好唔好？ 好。 好，咁啊，继续支持我哋个节目啊。 好， 好，唔该。 OK， 多谢你啊。 拜拜。 OK， 咁讲开你啊，讲开张永清啊。 系啊。 我其实想搵人有心理辅导我咯。我咧就我有睇晒嗰条片啦，即系我睇就睇台湾嘅电视台啦。咁其实张永清嗰单嘢咧就系、是、喺大陆咧就只系弱系轻描淡写报道，即系就算系嗰条片系全部省市台，包括埋中央台系唔播得嘅。 嗯。 吓、啊，即系费事伤害啲个大陆人感情啊，同埋惹起公愤啊呢样嗰样啦。咁佢都系譬如话佢哋嗰啲字眼咧就其实后尾譬如话有啲唔系好听话嘅报纸，譬如好似南方都市报嗰啲咧，佢、都有写民进党嘅。咁、但系咧就大部分都系写话有一小撮即系台独人士咁样啦。咁、但系我就睇东森民视嗰啲嘅，咁、其实就好过瘾咯。即系我真系要心理辅导嘅，我系要人帮我心理辅导。就我一路睇条片咧，我系好开心，系好快感咯。即系我唔知点解，我唔识评论啊。咁啊，总之我自然反应就系觉得好过瘾，因为佢系播到好我唔知香港系点播啦。佢就系成由佢推落地下啦，到佢行去架 Benz 嗰度咧，嗰段路程其实好长噶嘛。佢所有咧民进党袭击佢嗰啲人咧，系有男女老少嘅，咩都有。都有嘅，有啲人咧就系、是、喺后边揾拳头揼佢啦，就有啲就揾脚伸佢啦，仲有个女人咧就系揾就系、是、走埋去嗰度扯佢件衫啊，全部喺背脊嗰度嚟嘅，因为啲人系追住佢啊，追住佢嚟，佢其实佢真系好惊，我谂当时然之后佢上咗架 Benz， 咪再有个人擒上架 Benz 度踩佢架车咧，如果我系佢，我谂我真系会几惊咯，即系你谂下张永清即系几廿岁呢个老人家， 系啊， 即系你话惊，但系问题就系、是、我话我需要人心理辅导，就我睇条片嘅时候真系好过瘾，就譬如我听到嗰啲人，即系我觉得系我就即刻谂就系、是、喂，但系我哋香港有啲共产党啲高层啊，即系阿胡温嗰啲嚟到，你敢唔敢嗌？ 共匪来了啊！你咁嗌呢个咩？这不是你的地方啊！咁样啊，啲即系好过瘾。 呢个咪香港大陆化咯， 吓系、啊、我都唔知道，但系真系好得意， 揼咗、啊、都揼咗曾玉成先啦， 系咯、啊，唔系佢哋共产 回应翻阿蔡生讲，即系讲开啦，咁啊，俾少时间啦。即系其实因为之前读书时期咧，因为好搞笑系咧，即系都有内地嗰啲留学生嚟咗香港，咁啊拗嗰个问题系咩咧？即系一路到嗰条题目嘅 topic 咧，就系回归之后对香港同台湾嘅变化。咁啊，即系咁啊，当然啦，班内地学生就即系讲到就话，喂，一定要。即系台湾一定要归翻大陆啦，原因系佢用咗一个 point 去打你就系咩咧？几千年嚟嘅历史，台湾都系归于中国嘅，咁所以咁啦。咁、即系当然我呢啲啊反叛啦，咁啊一定系去马啦，咁啊去即系 challenge 佢就系话，喂你台湾即系都咁耐都冇理到人哋自给自足咗咁耐，咁你要一时三刻 唔系归于中国啫，归于边个中国先？你明先？唔系 共 产 党嘅中国啦， 唔系总之系中国领土噶嘛， 中国领土啦。咁啊，跟即系佢哋就话喂，冇理由噶，大佬大家都系中国人，唔成日都一定要食咗佢啊，食咁类似咁嘅嘢啦。咁啊开始拗咯，拗点咧？即系拗到就系你会觉得有啲鄙，即系佢哋系有啲鄙视感觉系原因。喂，大佬。我 CIPA 都咁样俾你啦，咁讲，咁我当年即系我记得我当日咁样好快咁回应佢，沙士都系你哋俾我哋嘅，咁跟住即系跟住就拗到上脑啦，就系话咩咧？喂，你哋香港人咩性啊？你哋都系流紧中国人嘅血，即系讲到呢啲问题嘅时候，好多时即系不论系我谂卅几四十岁嘅， 我系好激嘅呢啲， 系即系我谂嗰两个我。后尾完咗之后，当然冇嘢啦。咁啊，即系又问翻佢都系二十岁到嘅北京人嚟嘅。咁成因为即系落到嚟嘅原因，因为屋企官嘅关系啦，咁有钱啊，落咗嚟读书咁成。即系佢哋嗰阵都系一个几大嘅心态，觉得就系话，喂，你哋基本上就一定要听翻我哋内地政府的 话，大中国主义啊嘛。 系咯。咁但系过台湾嘅时候点咧？咁台湾分真系分开两边嘅。台北嘅学生就比较好少少嘅原因就系话。佢哋都会觉得喂可以坐低去慢慢傾嘅。但係呢你。 台南你唔使傾啦。 台南唔使傾啦。第一样嘢你会觉得台南人同内地人。 台南人基本上。 一个 type 嚟 嘅。喂台南人你咪台南人大部分系当自己系日本人我諗仲多过当自己系中国人。係啊真係㗎你去到台南呢你同啲公公婆婆傾偈呢系讲日文㗎大佬。即系所以我好佩服嗰个张铭，我唔明点解佢会走去台南咯、即系你要做 show 咪走去台北咯，即系台北唔会发生呢啲事嘅，系啊，即系同埋我以前都有呢啲经验，系拗呢啲咁嘅即系中港台呢啲主权噶嘛，我都唔拗噶啦，依家喺大陆，即系我试过拗到最严重咧，即系唔好净系讲赖交啊，我试过有个同事啊食晏昼啊。讲下咧，讲到咁上下，佢唔够我讲咧，即系我又你知我口水多过尘，佢就话你唔好再讲啊，我报警啊，我真系报公安噶。佢咁样同我讲，好认真，我真系有啲惊噶。对 唔住， 我真系惊佢，甚至佢拉我咁样。咁我以后唉唔好讲啦，算数啦。即系我一讲呢啲人，我话祝你好运咯。即系我话如果我成日同佢哋讲就系话，即系佢哋其实好多人唔系好认识个台湾个问题。咁但系我都同佢讲，我话好简单嘅啫。我话今时今日呢个台湾咧，即系我话就算送翻嚟俾你咧，我话你都唔知点管啊。不过即系我就四个字咯，即系祝你好运咯。咁啊又有烽烟吓，咁啊冯山系咪啊？加拿大， 是 啊是啊是啊，你系加拿大喎，边度啊？ 系 啊，我喺多伦多。 又多伦多、oh,，OK OK。 等阵先，我删咗internet 嗰个收音机。 好。 系啊、我喺度咧，我碰到一个问题，即系我听咗不上频道咧，成日好想打电话俾你哋。 系 啊，咁啊，杰斯仔，我就即系好熟你把声噶啦。 多谢晒先，系吓好好难听嘅把声。 吓、香港有两个仔啊，一个杰斯仔吓， 仲有一个 咩？一个咧就食蕉仔，曾荫权。 你哇！你真系抬举我，你真系喂大佬嗰个点同啊？嗰个而家 唔系最新食蕉嗰个，应该系李卓人。 嗰个系李卓人， 真系俾人塞落口。 咁你 啱啱睇到李卓人嗰段嘢 系 吓，咁但系喺呢度咧，我觉得我喺度即系我嚟咗大概都有十八九年噶啦。咁样咧，我发觉一个问题咧，我都好中意，因为我可以讲到普通话啦。咁我都好鍾意同呢度啊，即係喺國內嚟嘅啊中國嘅同胞傾偈嘅。 係。 咁但係呢我每發現呢我就每同佢哋講啊關於中國嘅問題嘅時候呢佢哋嘅角度呢同我哋係完全係好相反嘅。 例如呢 頭呢係保得好緊要。我哋講一樣嘢即係我一提起三聚氰胺個氰字都未講出嚟。 佢就已经系弹反弹 噶 啦， 赚呢个上晒头啦。 系啊，上晒头， 即系会觉得你 系 即 系 抹黑佢， 面黑到咧，即系同你系好似即系势不两立咁样样嘅。即系佢哋嘅口吻咧，直头系话啊，香港啊，你哋啊，你们香港人啊，外国的香港人。成日覺得我哋係外國人嚟嘅，啊，你們不啊，永遠不明白我們裡面的發生的事情，即係成日都係咁樣講嘅，即係我覺得好，我覺得好好，即係我其實真係好想同佢溝通，但係咧溝通唔到， 唔係冇辦法嘅，呢個係一個文化嘅差異， 唔係同埋咧中國人有一句説話，家醜不得外傳， 唔係啱啊，係阿的講啊，其實我覺得就係個問題就係佢唔肯去打開心扉同你去討論事情。咁點樣討論啫？佢講到兩句，跟住就話你都唔明我講噶啦，即係唔明國內嘅嘢噶啦，講嚟嘥氣，咁真係嘥氣咯，係咪先？ 其實我可以同佢講啦，我咁樣同佢講咧就係話，我話其實國內嘅嘢我都好了解，我從1978年開始，到我移民嗰陣時候，我1990年移民啦，我差唔多每一年我都喺大陸嘅，即係我一有時間我就走咗上去噶啦，我即全中國咁多個省市咧。我即係除咗內蒙同埋西藏冇去過之外咧， 都 即係其他地方我都有我足跡嘅。咁即係我其實我好了解，我好了解裏面所發生嘅嘢，同埋裏面嘅人嘅心態。但係咧，佢始終都接受唔到我哋所講嘅嘢。其實我講嘅嘢都已經係比較中性，即係唔係話好似即係有啲好反共啊嗰啲咁，即係咁樣講法㗎喇。 唔係因為佢哋好難㗎，呢樣嘢真係好難㗎。即係我嘗試同你講就係話呢，其實而家喺大陸嘅年青人呢，其實都係有咁嘅情況㗎。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其實問題你唔怪得佢哋，就係話佢哋長期佢哋受嗰個教育啦，嗰、那個媒體俾佢哋嘅訊息啦，即係佢哋就會係佢哋會係佢哋係有一種，即係佢哋會覺得啊，只要你無論任何外地嘅人，包括香港人啊，講即係一講一啲同即係講一啲對中國係負面嘅嘢咧，佢就覺得你係心懷不軌啊！即係包括你知唔知有人 send email 俾我話，我呢個節目咧係美國之音嘅， 我知 你知唔知啊？即係好恐怖啊！即係我冇講過，你幾時候講過？我講過，你講開我先講。係啊，咁啊，咁即係 回應嗰位廣州嘅。听众所其中一句提过噶 ，OK， 咁就所以其实呢个系好难搞嘅，因为嗰个系同嗰个教育系好大关系。 其实要了解翻咧，即系点解佢哋会咁咧？当然啦，新嗰代即系可能八十年代开始出世嗰阵，因为中国个经济起飞啦，即系佢哋觉得有个自豪感啦。另外一方面嘅就系我谂去到50-60岁嗰阵嘅原因系咩咧？即系佢哋都经历过文革，跟住到走出嚟改革开放。个问题，喂，对于佢嚟讲，咩事都经历过，依一刻，喂，我见到咁嘅环境，我仲唔大晒咩？即系咁嘅心态，所以变相地，你好难去同佢沟通到。 有少少啦，我觉得部分啦，有少少部分系有啲暴发嗰种心态啦。咁另外 唔系嘅，嗰啲系即系唔系话系有钱嗰啲。 我明你。其实另外一种我就 系 想讲啊， 即系打工仔啊，即系知识分子啦，都可以讲系知识分子。 有一种系真系佢嗰个。佢嗰個是非嗰個睇法係同我哋真係有出入嘅，係個落差有唔同嘅。咁你同佢講，佢覺得完全錯，咁即係覺得我哋個睇法完全錯。咁呢個係個制，即係我認同傑斯嗰句就係話，你即係佢個制度係點樣，咪出咗啲即係出過啲咩人咯。即係我會係咁睇。 係啊，即係等於都即係佢都係講翻頭先嗰個例子啫嘛。即係你一講台灣永遠就係中國嘅領土噶啦，乜嘢都唔使講噶。即系冇呢个， 佢会觉得呢样一定 冇研究之志嘅，系啊，即系冇嘢好讲嘅。呢个系佢喺佢哋嗰个就系一个死原则嚟嘅，吓，即系乜嘢都唔使讲， 硬道理嚟嘅。 咁所以即系呢个其中一个例子，即系有啲嘢系好难讨论嘅，即系同佢哋系吓比较难啲咯。 仲有佢问我一个问题咧，佢哋会问我一个问题，佢话你们黄皮肤的，你到底你们是爱国不爱国？我跟他说，我说我比你更爱国。我比你爱国10倍啊！我从1978年，我话俾你听，我哋啲亲戚朋友，嗰啲电视机音响系完全系我两手拎上去嘅。 系 嗰阵时虽然我系好后生， 系 但系我系帮父母去做呢样嘢，但我完全系有做呢啲咁嘅嘢。我话你话我唔爱国， 我推荐 我比你爱10倍以上啊！ 我推荐你睇早几日黄毓民香港电台嗰个访问啦，即系以事论事嗰、那个，你睇睇，即系毓民讲嘅个节目入边嘅访问咧，亦都系问阿毓民你究竟爱唔爱国？毓民嘅 答案就係、是、我挨到不得了。跟住佢話 係 啊，佢話我 面店嗰度嘛， 我最 touching 嘅一樣就係佢即係阿鬱敏就係話，佢話我當然愛國啦，但係愛國唔等於我一定淨係要提呢、這個30年經濟改革，我亦都可以提八九民運六四二十週年嘅。 係啊。 即系呢、這个呢、這个真系即系系啦， 观点啊， 系啊，呢、這个就系嗰、那个即系唔系净系要提好嘅嘢噶嘛，即系你最惨就系话有一啲佢哋认为负面嘅嘢，点解要冚埋啫？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就 系 中国嗰个问题啊，令到吓、啊、即系咧变咗就系话我哋你要发觉就系话中国，如果你即系几千年嘅历史，每一个朝代好多问题系反复又反复去发生咧，嗰个问题嘅症结就系话，因为中国人系真系唔识反省嘅，长期都唔识反省。如果你同欧洲嘅历史去比咧，即系你欧洲曾经都经历过黑暗年代啊，宗教呢个裁判嗰个法庭啊，点点点啊，烧啲人啊，呢样嗰样啊，都有言论打压啊，思想嘅控制。但系点解人哋行到今时今日同中国唔同咧？就是、因为中即系、就是、因为欧即系欧洲人所谓洋人或者鬼佬，喂人哋系真系有反省好多嘢。譬如话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人哋系真系有经喺呢啲经历嘅事情里边反省噶嘛。你唔会话见到一个德国人话，喂我哋唔可以讲纳粹噶，我哋二次大战嗰啲嘢咧，希特拉我哋唔可以讲噶，人哋唔会咁样噶嘛。你俾国内嘅人有个言论自由咧，嗰个宝贵就系话。你可以从每个中国嘅人就可以从一啲以往嘅一啲唔愉快嘅经历，可以再进一步去反省咯，去避免啲问题再重复又重复咁样发生啊嘛。呢个就系个问题嘅症结咯。 吓，好似我问佢一个问题，我话中国办奥运用咗咁多钱，我话神七星空用咗咁多钱，我话点解唔用呢啲钱嚟办好我哋个国民教育咧？即系我觉得中国人仲有好多人冇书读。吓、啊，豆腐渣足工程搞到真系一塌糊涂。你如果将呢啲钱嚟摆落去，中国人系咪会更加有幸福咧？我话我好心痛啊！我个心痛得不得了。我话 唔使痛啊！你要学下我咁啊嘛，即系我都教你啦，即系唔好提，唔好咁上头。 一笑置之， 我哋冇能力去改变啲嘢嘅。即系我成日都系咁。如果唔系好辛苦嘅，即系如果尤其是，不过你可能冇乜点成日翻大陆啦。即系如果我哋成日翻大陆咧，如果即系好似你咁咧，我哋就命都短几年噶啦。即系 我 自问冇能力去改变呢啲嘢。 我一回瞓翻过北京。 系。 但系即系嗰个教训对于我嚟讲刻骨铭心。吓、即系我唔想讲太详细啦。 OK， 我想讲就系三个字啫。同仁堂。 同仁堂系啦。 即系佢俾我教训系刻骨铭心咯。 系咩？我都有啲下次有时间讲下同仁堂嘅经历俾你听下。 好， 好啊， 好 啊，好 嘛， 好 啦，咁啊， 讲俾外国嘅朋友翻去，即系如果佢哋翻去咧， 系 吓、真系打醒十二个精神啊。 唔系，但系要鼓励多啲人翻去大陆体会一下嘅，即系嗰度系一个另类嘅体会嚟噶嘛。 令我再一次失望，我个仔二十岁，我带佢翻去睇，我希望佢即系俾中国好嘅一面俾佢睇，但系呢样嘢俾唔到佢咯。 OK， 咁好啦，嗱，时间冇乜啦，咁啊同你倾住咁多先，好唔好？ 好 啊，咁啊继续听我哋节目啊，拜拜。 好，拜拜。 好嘅，咁啊 可以读， 我补充翻点啊，如果佢个仔想睇中国好嘅一面，唔应该带翻大陆，应该喺电视机睇得 嘅。OK， 可以读封信啊，咁我谂嗰封信就都几可以几睇到一个另外一个睇法嘅， 你读啊。 你读啦， 边封信啊？喂，嗱，即系嗱，啲信咧就真 系 好多嘅。 系啊， 咁我哋冇时间读晒咁多噶啦。咁啊，嗱，我先读一个咧，就有一个咧就问我哋关于 WiFi 嗰啲大陆 WiFi 嗰啲问题。咁啊，迟啲先答你，因为嗰个唔系我专长，我要等阿淘淘上到嚟，我先可以答你啊。咁啊，仲有边封信你？ 另外有封就阿 Ray Fu 啊， 系 啊，咁就佢里边讲咧，就佢就系你 fans 嚟噶吓，咁就讲翻就系、是。其他主持咧就有時就可能話以前就叫真，跟住經過咗陳山事件之後咧就比較假啦咁嗰個語調。咁你有咁嘅感覺，我就覺得冇壞嘅。咁但係我就都係做翻自己嘢啦。咁我自己都要好入座咗先啦，簡單。咁另外我就佢嗰、那個佢就話講翻就係、是、其實就歧視人咧就其實。 呢一個人嘅天性嚟嘅。咁我都認同嘅呢樣嘢。咁佢個比喻就用敏屎呢樣嘢嚟做比喻，我覺得係幾過癮啦嚇。咁啊，其實最想講翻就係、是、紅綠燈嗰個問題啦。即係佢話早幾年嚟入嚟香港咧，就見到其實佢感覺佢感受就係、是、其實香港人就好守，即係比較守規矩嘅，係啦。咁就通常都係。大陸人就帶頭衝紅綠燈嘅，咁即係，但係佢話近呢幾年都見到咧，好多喺香港即係都係喺大陸嗰啲人帶頭咁啊衝紅燈去破壞規矩。其實我又想講翻，其實香港以前都係見紅綠燈都係照衝嘅啫，即係一樣一模一樣。咁但係點解到即係有俾你有一個咁嘅唔同嘅感覺咧？其實我覺得就係、是、即係我想帶翻嗰個好重要就係、是、你乜嘢嘅制度就會有啲咩？嘅人出現咯，咁你呢個其實一個代價嚟噶，你衝紅燈，你個代價你付唔起，你咪唔衝咯。 唔係，我補充少少啦，你講衝紅燈其實係一種，我覺得係一種文化嘅兩地嘅文化唔同啦。 嗯、 就係你香港，如果你即係大部分人都唔會衝紅燈咧，就係、是、因為你會相信有嗰個制度，你相信個制度係有喺度。但喺大陸咧，即係衝紅燈呢個就代表咩咧？就係、是、話。大家都唔相信個制度嘅，係你嗰個紅燈係包括嘅開車嘅人士同埋過馬路嘅人啦。但 係一係 你永遠過馬路嘅人係唔相信綠公仔嘅時候咧，嗰啲車係真係會停咗喺度俾你過馬路啊嘛。呢、這個先係個關鍵，即係同然之後咧，嗰啲車就真係永遠咧，即係見到唔會睇燈嘅，只要你見到咦可以衝佢就衝 噶啦。 係啦，佢大家都係唔相信個制度， 甚至乎你係 即係呢個係一個 過馬路佢都 好 typical 嘅一個例子， 嗰個紅綠燈喺度過馬路噶啦，你過馬路。 再睇一樣嘢啦，即係我自己咁睇啦。內地人咧喺過馬路紅綠燈方面咧，即係佢哋唔會覺得係一回事嘅原因，係因為奉旨嘅關係。咁、但係咧，你香港人咧過紅綠燈嘅時候咧，你都會望一望嘅原因。你首先會望有冇差佬先啦、啊，即係話喂，可能 呢個客觀環境係有問題嘅，因為香港比較細啦，你係容易啲去真係有比較容易捉嘅、啊。你大陸咁大，你真係同埋啲公路咁多。你就即係比較，你知大陸有幾多公安㗎啦，全部、即係過親佢都唔會出現嘅。 唔係，我講一般嘅情況啦，即係我都係嗰句就係話，喺好多事情上面你會睇到，即係話大陸係無論你嗰啲咩憲法法例係幾咁完善嘅都好。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冇人相信，即系大部分嘅人都系相信嗰个政府系唔会执行嗰啲嗰啲例啊。 最后我 系即系都系对嗰个制度唔信任啊。呢个 最后其实我系想讲就系大陆其实大部分嗰个根深蒂固都系觉得，基本上喺大陆嘅政治环境咧系人治嘅，系啦。香港嘅真系好多人都会认为系一个法治嘅地方，即系呢一个就系一个最大嘅落差咯，我会觉得系。 O K， 嗱，咁我哋今日咧就即系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即系有多嘢就讲唔晒，我哋留翻下一次先讲啦，好唔好？即系最后嗱，信我哋留翻下一次读啦。咁我最后咧就讲啲轻松嘅嘢完场啦，好唔好？咁咧就我谂就我又要 post 嘢，我个礼拜都 post 嘢。咁咧就阿迪咧就俾咗个橙，有一个橙同嗰个金屈系嘛， 吓 咁咧就呢、這个咧我好多好恐怖嘅相嘅又系，咁就系喺嗰啲金入边咧，就系嗰啲系喺四川嘅农场出嚟嘅。咁呢件事咧，我后屘我再 check 过啦，原来真系有呢件事嘅。咁、就系喺中央台都有报道嘅，就系、是、喺四川咧就今年咧即系收成咧就有好多嗰啲金骨咧、就发现入边有一啲叫做大实型嘅一啲虫，咁嗰啲虫咧最大镬就我真系好惨啊！你俾我之后咧，我真系想呕咁就，因为我成日食嗰啲金，我喺大陆成日食嘅。咁但系佢个难度咧就系乜嘢咧？佢都讲咧就系嗰啲金嗰啲虫咧，佢喺嗰啲肉入边，即系啲产肉入边嘅。 我睇佢 你系唔容易见得到嗰啲虫噶。 你 打开个铲咧，其实都系一个普通嘅铲。咁但系譬如话即系佢有记者走去访问就系咧，佢搣开解铲咧，竟然系即系有几条虫咁样走出嚟嘅。所以咧就叫啲人咧就即系食嗰啲金骨啊嗰啲嘢咧就小心啲。咁呢个我又系做完个节目，我就事后再 po 上去啦。咁另外就再讲多一个笑话啦，即系轻松下完场啦。咁就系咧喺上海咧就有一个酒店，咪有一个餐厅啦。咁佢就有一个餐牌，就系、是、一间墨西哥餐厅。我谂应该喺南京西路嘅，如果冇记错呢间嘢。咁佢有个餐牌咧就有段咁嘅文字嘅，段文字就系咁样写嘅。就佢就系话咧。 呢間墨西哥餐廳咧就不歡迎妓女。如果你是一個妓女，請努力克制自己，不要進入本餐廳及花園，也不要在大門口流連徘徊。如果你不確定自己嘅身份咧，請向保安求助，他們非常友善。 嚇、啊， 咁、 okay、 我仲有中英對照嘅，咁啊鋪上去俾你睇。個英文其實我覺得仲過癮咯，即係佢尾段嗰度就寫 ：If you are unsure whether or not you are prostitute, please ask one of our friendly security guards to sort it out for you 。我真係好想睇，下次走去上海咧，走去揾去翻呢間餐廳睇下嗰啲 security 點樣可以去辨別嗰啲人係妓女先，即係有咩招數嚇。咁呢個我又可以 post 個 menu 上去俾大家睇下啦。好啦，咁就仲有冇嘢補充？ 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就應該唔係 live 㗎，冇打上嚟啦。OK 嚇，咁我再揾次有機會先啦。咁、就臨尾咁就送隻歌仔俾大家聽下啦，就星期六又輕輕鬆鬆啦。咁啊 ，James Blunt 嘅 Beautiful。OK， 咁啊，拜拜。 犀利，25蚊做得啲咩啊？ 哼，系啊，变靓啲推出嘅纤体保养疗程，只系需要俾500蚊，一个月就可以做足20次纤体疗程、啊。计翻条数，每次都系25蚊咋？ 哇，变靓啲嘅纤体疗程唔止瘦咗，唔会翻胀，仲系反通胀添啊！ 咁你仲快啲打嚟81011183报名。 由10月18号起逢星期六日下午准时3点半来到西九龙中心 HKReporter.com 人气在线节目主持潘小聪会在现场讲鬼故给你听，31号万圣节正日还有加料吓死人元素，恐怖气氛即时升级。万圣十月西九龙中心仲有一连串吓破胆活动，你仲唔快啲嚟西九龙中心一齐吓餐饱？详情请致电8207-7807查询。 金光闪，心中挂，你怕硬币很石吗？偏偏需要它。 咦？任总都打电话俾大师喎。 喺去年治安风暴发生前，其实基本上任志刚已经掌握晒所有嘅资料噶啦。我成日都讲，你一个个唔信都得，官员一定要信阿任总。咁基本上嚟讲，其实佢去年好早已经 打一个电话俾你。 系啊， 我哋听阿任总讲啲咩先啊？ 香港嘅银行体系系非常之健全嘅，流动资金系非常之多，资本充足率亦都非常之高，资产嘅质素亦都系良好嘅，所以咧我哋嘅银行。是没问题的。 讲钱钱啊钱缺钱不可以。 星期五11:30至12:30大师 LC 钱钱钱打到来。 蔓延会迷惑终点。 Hello? Hello? 人网 Halloween， 赢照赢得精彩啲，为我独专啲。 一个混杂传承灵异、风水、玄学、西洋占卜同心灵治疗专家嘅全新网站 HK02.com 即将隆重推出。My Radio 十月节目新编排。风骚快活人进驻二台新时段，逢星期二晚上11:30开始，梁继章、李丽瑞继续同你风骚到一点。 逢星期日晚上9:00-10:30，流行普选，林宇阳继续发放音乐势力。 玄学一二三，天翼师傅加盟人气在线，逢星期二人气在线节目解开命运玄机。 星期四晚上9:00-10:00，全新节目登场，三个绝顶的男人，人到绝顶品味高，绝对是一个冇离正经的节目。一线阵容，一线全新编排，香港人网 HKReporter.com 为你想发声。